就没结果。洛克里和 YYY 最多跑完四到八给你慢慢 fire。 优选别 on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。昨天就有分享到，我刚从香港回来嘛。我这一次去香港的目的呢，就是看张碧晨演唱会，优先比大家看，所以一定要炫耀个两天的。今天也是要炫耀一下一些片段啊，我在现场录制的，偷偷给大家听一听啊。其中一个片段呢，就是张碧晨竟然用广东话介绍自己，我们来听看看有多可爱呀、啊！ 大家好，我是小飞。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张碧晨，非常开心。 哎呦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大家好，我是小兵，很标准一下嘞。那我真的很期待，如果他真的来到马来西亚的话，会不会用马来文呢？就是自我介绍一下的。哎，阿姑，下巴下巴下巴，蛮期待一下啦。那我去了听了他的演唱会呢，我觉得最让我鸡皮疙瘩、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歌曲呢，就是这一首歌曲，叫做呢《胡桃夹子》。我们来听一听，到底有几好听。哇，尤其是他唱这边的时候，哒哒哒哒哒，然后前面拉高音的时候，我整个人是，哇，张碧晨也太会唱了吧，高音很稳，声音又好听，完全就是天籁的歌手，实力派的。那看完他的演唱会之后呢，我们又偷偷去后台访问了张碧晨，这一次来到马来西亚开演唱会，他的心情是如何的呢？ 其实马来西亚，就因为我今年确实是挺熟的，因为我年初的时候录了一个节目叫因你而来，然后我们就去了马来西亚，在马来西亚待了整整小一个月的时间，一直在那儿吃吃玩玩，去了很多城市，然后就很开心。然后那个时候总是遇到歌迷的时候，大家就想你什么时候来开演唱会，其实那时候我八字还没有一撇呢，也不敢应，但又觉得哦可能会来的吧，就最后能够去的我还是很开心的。 好，我们也是很开心你终于来到马来西亚开演唱会了，入门票已经 sold out 了嘞，但是他会不会加场呢，我们不确定哦，但是大家可以留守这个消息了哈。守着歌声 Be on trend， 歌声 Be on trend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。听过的歌曲来自丢大影的节约用爱， 第一场脑洞大开，歌声猜猜猜， 歌声猜猜猜。哎，如果有一天给你去香港的话，你会搭什么交通工具呢？答案是飞机啦。除了飞机还能用什么交通工具可以去到那里呢？真的是飞机啦哈。大家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很好奇一个问题，就是每一次飞机起飞的时候，又或者是降落的时候，又或者是在飞机就是飞到不稳定的时候，就会摇摇晃晃的时候啊，为什么那个空姐会叫你呢把那个窗边啊，窗口的那个遮光板啊跟你拉开，她说哎 please 拉开那个窗帘，一定要开哦，为什么那个遮光板一定要开着呢？大家有没有很好奇嘞？那时候我去香港的时候，我就是很好奇，难得有机会啊可以坐窗边，你知道吗？之前我去的国家旅行的时候都是坐中间啦，或者是坐走廊的那一个 side 的，很少机会坐那个靠窗口的，我终于去香港的时候可以坐窗边了。那我就很好奇，为什么一定要开这个遮光板呢？ A 的话是考虑安全的问题呀， B 的话是为了保持飞机的重量的平衡， C 的话是给你看别的国家的风景。 ABC 到底哪里一个是答案呢？如果你心中有答案的话，赶快 WhatsApp 进来呀，狗选 Cellcom DG5G 号码0169988889啦，记得先到狗选 .m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，以 Cellcom DG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，点燃激情，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，这就是呢 Samagan 能不杀毒，赶快 WhatsApp 进来吧，守住歌声 Be on Trend。 歌选 Beyond on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音。听过的歌曲来自张碧晨的《你也》。张碧晨《爱的史诗》2025交响限定演唱会吉隆坡站呢，将会举办在9月12号晚上的8点钟呢，地点会是 Asada Arena Bukit Jalil 啦。很可惜，入门票已经 sold out 了。如果购买到入门票的你呢，我们到时候见喽。 第一场脑洞大开，歌选猜猜猜， 歌选猜猜猜呀，脑洞大开呀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每一次飞机起飞的时候，或者是降落的时候，或者又是在飞机不稳定的时候，就是比较摇摇晃晃的时候啊，为什么一定要开窗口的那一个遮光板呢？ A 的话是安全的考虑的问题， B 的话是为了保持飞机的重量平衡啊， C 的话是给你看别的国家的风景。 Andy， 你觉得是哪里一个原因呢？ 我觉得答案是 A 啦，安全的考虑。因为很像如果那个飞机哦没有开遮光板的话、哦、就会很像少了那种就是听人家讲会有那种飞机飞不起来那种感觉啦，然后还要降落的时候真的会比较那种慢哦，所以我觉得是 A。 如果以你这样的逻辑，就是飞机飞不起来的话，如果没有开的话，那应该是 B 啊，为了保持飞机的重量平衡啊。如果你关的话，可能呢它就是比较重一点点了，因为你下垂了嘛。如果你开的话，那可能重量呢就轻了一点点，飞机才能起飞了。如果以这样的逻辑去分析的话， B 可能是答案呢，还是你有别的答案呢？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呗。守住歌选 Beyond on Trend。 生活中偶尔会有面临不如意的时刻，让你增添了不少的烦恼与压力，也快要喘不过气来了。喂，人累了就需要休息耍废一下也 OK， 再不然就看我的 IG Reels， 勾选正样帮你大笑一场也 OK 呀。勾选和我 YYY 音想提醒你，生活有时候有些累有些烦，但是必须开心快乐每一天和好好爱自己。歌选 Beyond on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音音。听过的歌曲来自杜的《四点的海棠花未眠》。 第一场脑洞大开，歌选猜猜猜， 歌选猜猜猜，今天猜什么呢？是跟飞机有关的。大家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，飞机起飞的时候或者是降落的时候，空姐都会说 Please open the 遮光板呀，然后你就默默的就去开那个遮光板了。到底为什么要开？那 A 的话是考虑到安全的问题啊， B 的话是为了保持飞机的重量平衡， C 的话是给你看别的国家的风景啊，毕竟你已经去到别的国家一定要看你看嘛。来 Johnson， 你觉得是哪里一个原因呢？ 我的答案是 A 咯，为了安全的考虑咯。因为呢飞机那边它是有个观望台的，主要也是方便他们去观察飞机的状况，飞机的动向，然后打开窗口的话也可以方便他们去仔细看到里面的状况是怎样。这是我推测，因为我在上网上看到是有人在起飞的时候用相机来去拍外面的风景，结果那个飞机就被叫停了这样，所以是我就猜想应该是这样子的原因啊。 如果要观察飞机的动向、飞机的状况、飞机的方向的话，应该是飞机师的责任啊。我们的话不用知道我们要飞去东边还是西边还是南边啊，因为我们没有驾飞机的那一个人吧。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 A 安全的考虑的问题。而且刚刚 Johnson 有分享到呢，就是那个故事啊，因为有人开那个遮光板呢，然后拍照呢，就导致这个飞机被叫停了。其实是真人真事的，但是这件事情呢会发生在居民合用机场啊。他的话就跟我们相反的，我们起飞降落的时候遮光板就要打开嘛，但是他们恰恰相反，是要把那个遮光板呢而拉下来的，要关起来的。如果你在飞机起飞跟降落的时候打开的话，那就是犯法了，那个只发生在居民合用机场啦。但是我们今天呢是问比较普通的机场啊，就是我们平时坐的飞机的话，为什么一定要开那个遮光板呢？如果你有答案的话，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呗。 守住 Goshen Beyond Trend，Goshen Beyond Trend，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音音。听过的歌曲来自菲菲公主的第57次取消发售。 第一场脑洞大开 ，Goshen 猜猜猜 ，Goshen 猜猜猜，这是我搭飞机的第57次啊！但是每一次呢，都是在飞机起飞的时候，或者是降落的时候呢，空姐都会说 ，Please 打开你的遮光板啊，也就是窗口的那一个窗帘吧，也就是遮光板啦。为什么要打开呢？今天的冷知识就是问下大家啦，到底原因是什么？ A 的话是为了考虑安全的问题， B 的话是为了保持飞机的重量平衡， C 的话是给你看别的国家的风景啊。 ABC 到底哪里一个是答案呢？正确的答案是，今天听众太厉害了， A 是安全考虑的问题。怎么说就是安全考虑的问题呢？我们来听看看这位漂亮的空姐解释一下。 这是为了方便乘客能够清楚地知道飞机的动向，进行及时的反应。如果发生紧急情况，机舱内受损，遮光板会因为卡阻而打不开，所以就需要我们提前把它打开。如果客舱灯光熄灭了，我们还可以借助自然光进行有效的撤离。那么对于救援人员来说，他们可以通过观察事故机舱的动向，做出正确的判断，从而进行及时有效的救援。 原来是因为要那个光啊，借助那个光啊，因为真的如果你的遮光板啊关完的话啦，然后飞机里面也没有灯的话，其实真的很暗，完全呢是看不到里面发生什么情况的。所以如果发生什么紧急事情的话，至少有光照进来，然后呢这个空姐或者是空少呢可以在及时的一刻呢救你啊，还是怎样的。所以遮光板真的很重要，一定要打开。你知道原因了吗？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大家这个冷知识要学起来哟，守住 Goshen Beyond Trend。